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老友记课程。那么我们稍事呢，要请导播来帮忙连线一下 Henry 老师，因为刚才呢，这个电话的线路好像是断掉了。来，我们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课堂情景，大家呢来做一个预热，我们稍事准备一下。 Oh, it's my wedding planner. She's driving me crazy. Hello? Hey, okay, stop screaming. Okay, so halibut. All right, so salmon. Either way, I don't, it doesn't matter to me. Well, it matters to me. Well, I don't care, so you pick. Did you just hang up on me? All right, look, I need you at the rehearsal dinner tonight at 1800 hours. Uh-huh, okay. What time is that? You don't know military time? Well, I must have been in missile training the day they taught that. Just subtract 12. Okay, so 1800 minus 12 is 1788. 6 o'clock! Okay. Hold on. Yep. Geller here. No, I said it has to be there by 4 o'clock. Goodbye.God,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n ice sculpture? Harder than it looks. 好，我们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有请 Henry 老师。Hello. Hello. Hi. Hello, 晶晶。Hello, students. Hello, everyone. Hello， 恒恒老师，今天哈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本来是这周四，然后改到了周二来进行。那么周四呢也是感恩节，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和英语 PK 台所有的小伙伴们一起在这里啊，祝我们可爱、可敬、可亲的恒恒老师感恩节快乐。 Okay, thank you, to everyone.感恩节，you know, it's a wonderful holiday， 因为就是特别暖。It's 我觉得比较靠近春节，因为就是全家人一块儿，然后都是一起，就一起过，重点就是一起过，没有什么别的。There's no like 红包，没有什么礼物，一起过，一起吃个饭 ，That's it。And so I think I like it better than most other holidays。 就是重在一起，重在陪伴呗。 对， 恒恒老师呢，你看一年可能和家人都见不了几面，但是每天呢都和同学们见面，所以说和同学之间的感情呢也是非常深厚的。同样啊，同学们每天和家人可能这个听家人的声音可能还没有听恒恒老师语音的声音多哈，所以呢，恒恒老师也是不仅是大家的老师，也是大家的这种算是网络上的家人吧。所以呢，这个感恩节咱们大家伙儿啊，真的是哈，天南地北的同学们，我们一起更有理由在一起好好的过个节了啊。所以今天呢，也是我们英语 PK 台老友记的感恩节专场了啊。虽然我们的这个情景呢，没有是特别符合感恩节的，但是呢，咱们今天的这个气氛在，咱们这个氛围在，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哈，给老师留言，或者是呢点赞，或者是呢送上感恩节的小礼物都可以。也希望大家在今天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有一份感恩节的 好心情。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就在英语 PK 台的官方直播号一直播里。今天两位老师都已经在线了。好，我们呢来说一说今天这集情景哈。说完了上一次的这三集之外哈 ，Chandler 的事件，这一次呢，咱们把重心呢重新换回到 Phoebe 的身上，说呢 Phoebe 的一场浪漫的婚礼嘛，又有三季了。可是，在今天这一集当中呢，我们说的是 Monica 当了 Phoebe 的婚礼的策划人，他这个策划人的角色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总导演一样？ It's a pretty big deal. 作为一个 wedding planner, 然后你可以说是总导演也可以，我觉得这还挺适合的，或者一个制片人、almost, you know, 就是你所有的都得参与进去，都得了解，都得懂。 嗯，对，然后呢，就是说，各方面的细节，尤其是要兼顾到。那我们也知道 Monica 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用恒恒老师的话来说、 she's kind of, 我们会说 she's OCD, she's obsessive. 嗯。 嗯，就是特别哎，怎么说啊？什么哪一个座 ？Which 座 is it？ 特别 处女座。 Yes, that's the one. 英文我们就说 she's very obsessive 或者 OCD， 然后就是所有控制狂 ，she's a control freak。然后她也特别在乎，她平时就很 control freak。那她在乎的最在乎的世界上的是什么呢？就是婚礼 ，right weddings。然后当然也在乎 Phoebe， 所以这全部的东西重叠在一块儿呢，我们就会见到一个特别的极端的一个样子的他。 嗯，就是一个人，一个正常人吧，啊，就是说他呢，在自己平时生活当中，他是具有一些小小的控制欲，或者是一些比较细节控的。 Yeah。 但是在遇到这样一些大事，操办一些大事情的时候呢，那因为你要协调各方面的工作，是吧？你要协调各个部门， yeah. 其实是有很多头绪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哎呦，一下平时的那些小小的控制欲啊，或者是细节控，一下就被放大了。 Yeah。 特别想把这个事情做好，特别想把事情做到完美，所以就不允许哪个环节出错误。 Yeah, and 就是会给大家很大的压力。一般呢，就是最搞笑的点就是，一般 wedding planner 的压力是最大的， 嗯， 对吧？可是好像搞得像他是在给人家压力的。所以我们今天见到 Phoebe 的这个样子，都已经快，你想 Phoebe 要一个 wedding planner 干嘛呢？就是想要就是可以舒舒服服的过一场婚礼 ，That's it,、right? That's all she wants. 对， 然后可是好像并没有多舒服，就是特别多事儿。 嗯， 然后 Monica 给他把他管的都像个孩子一样。 嗯，而且呢还对他发号施令哈，说你、给你核对一下日程表，你几点几点必须得到达什么地方啊？ 对 ，Phoebe 内心其实是想过一个，就是想当一甩手掌柜，想自己轻松一点，不去操心那么多的细节。 Yeah. 啊，就想过一个舒舒服服的哈、啊，就是简简单单的过一个，不是过一个，是结一个简简单单的婚。啊、 yeah. 结果没想到他这位朋友呢，真是把他搞得真的是非常的，可以说是 drive her crazy。 Yeah, I mean, she's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o want like a big affair. 她不想那种特别大的那种的。把自己搞得像个明星一样，然后 you know right 有个 spotlight， she doesn't really want all of that。那找 Monica 过来，那你来办吧。然后现在就被搞成就是特别复杂了。 是的， yeah. 对《老友记》里边呢，对 Monica 这个人物形象的这种控制欲和细节控的刻画呢，是非常的到位了啊。 Yeah. 他这个形象呢，也是留在所有的观众的心目当中了。 Yeah. 好，所以也给了我们一些方式，就是说如何去对待身边的这种可能有控制欲和细节控的朋友，怎么去跟他们相处。好，确实是压力非常的大啊。好， yeah.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一周呢收集上来的答疑问题。开心果同学啊、 okay. 一口气提了三个问题，我们来看第一个啊。他说他最近在看一篇关于饰演老友记 Gunther 那个角色演员的一篇文章。 哦、okay. ，OK，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位演员最近去世了。 Oh really？ 对 ，I did not know that。 就是11月份的事情。 哎呀。 这位演员啊，这位演 Gunther 这位可爱的演员呢，就是最近是去世了。他说他可能就是因为这原因哈，在看他的一篇文章里边呢，有一些个别地方不太清楚。好，我们首先来看这样的一段英文段落，有请老师。 OK， 那我们第一段是 Tyler was initially cast while working as a barista at the bourgeoisie or bourgeois take coffee shop in Los Angeles， 这是第一句。 嗯， 第二句是。 However, he didn't have a single line of dialogue on the show until he had made 33 appearances. 好，我来说一下这句话的译文。泰勒最初选角的时候是在洛杉矶的这个叫 Bourgeoisie Pig。咖啡店的当咖啡师，然而呢，直到他在剧中第33次出现的时候，才有了第一句台词。好了，他的问题来了，老师，请问这个译文准确吗？ 译文就是这个翻译吗？ 翻译的句子。 我没有看到什么问题啊。 他说我的问题是 while 这个单词啊，我在这里不太明白。这句话是不是说泰勒最初的角色是洛杉矶的那个咖啡店的咖啡师呢？ 哦，他本来是个咖啡师，他就是在这个咖啡店叫 Bourgeois Pig， OK， 就是奢侈猪咖啡厅，他就在那边就当个正儿八经的一个 barista， 就是给你做咖啡的 咖啡师。 然后咖啡师，对，然后他就被 cast 为这个电视剧里面的咖啡师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 while 呢，就是他本来是在这边工作的，然后就被选上演这个角色 啊，所以他没有搞清楚嘛，他以为呢，就是说他最初的角色是不是一个咖啡师，不是的，句子是说他最这个人本来的身份是一个咖啡师， 对， 本来 就是在这边 职业， 对，他在哪儿上班，他在哪儿工作，然后就被 cast 为这个角色， 好，所以他就说呢，这里不太明白啊， 来， 我们看第二个句子。 OK， 第二句，As friends inched towards its end， 这句话说给出的翻译是在《老友记》接近尾声的时候 啊，没错， 没问题， 就这意思。对， 好了，问题来了 ，toward 跟 towards， 我总是傻傻分不清楚。这里两个单词可以替换吗？或者是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呢？ It's the same thing. Forward, toward, towards， 然后 toward 应该 it's the same thing， 应该没有区别的。 确定这里是没有区别的。 I don't know。你现在这么你问我确不确定，我就突然间不敢说了。可是我 一直有两者有，咱们说两者有没有区别吧 ？No, there's no difference in meaning。两种拼写方法应该都是对的，两种发音方式也应该都是对的。我感觉唯一的区别应该就是个英式、美式，然后加拿大式，就是看哪一个地区的人比较喜欢用哪一个，可是都属于对，应该我记得我之前有查过，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区别。 哦，起码在这个句子当中呢，老师说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就意思上肯定是没区别，然后就是那个用法上应该也是没有区别，就是应该就是看就是哪一个，就有点像英式的拼写跟美式的拼写，就是比如 color 会带个 u。C-O-L-O-U-R， 然后美式的方式就没有 U-C-O-L-O-R， toward， 然后 towards 应该也是就一样的那种问题，它其实是一个意思，两个都能用，都对。 那读音上呢，会不会也 有区别？那读音有区别，就是 toward 或者 towards， again it's the same thing， 应该是一样的，我肯定，我确定了。 JK 我说了一个句子，他说，哎，是不是就像 anyway 跟 anyways一样哦 啊，OK，anyways 加这个 s 呢是这样的，就是它应该是借用 toward 跟 towards 的这个规律，就是它实际上就是一回事儿 啊。 可是，就是严格说只有 anyway， 可是口语中有时候我们说话呢就想要就是在结尾带一点尾音。就可以稍微更语气可以放软一点，委婉一点，或者可爱一点，就有点像中文有时候我们会加个呢在结尾，对吧？然后那这个英文也是，就是 anyways 就加这个 s 呢，不正规，可是很常见。 不正规但是常见，这就是人们在这个生活，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个不自觉的可能就把这个语言给发展了，或者是给扩展了。 可能再过个50年，这个就进入词典了。It might you know be like a new word now。 对啊，人们就愿意这么说，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说起来的，但是大家觉得就这么说也都还可以。 Yeah。 好，哎 ，Jacky， 你倒是会想哈，就举个例子还举得真好。没想到这个 anyway 和 anyways 还是从套用的 toward 跟 towards 的规律来的。那咱们就一块儿记吧。好，来第三个问题哈，他说 第三个 第三个问题他说是关于那个 firm 和 company。 OK。 他说如果是一家机械的制造厂啊，机械制造厂 okay, 比如说造什么机械的、 就是比如一个 factory 这种的嘛，工厂嘛， 机械制造厂，比如说造电脑啊， 哦、oh, OK 造五金设备啊， OK 造飞机啊，造轮船呐、啊、这些、啊、 OK 好。 哎，他就说除了用 manufacturer 和 factory 之外，还可以用 firm 呢，还是可以用 company 呢，或者是两者都可以互换呢？所以咱就是说这个工厂的区别呗，这几个词儿。 哦、OK， 那首先一个 manufacturer 的意思是你在这边是会制造东西的， 嗯 ，OK， 它不说明你是个公司，它不说明你是个工厂 ，OK， 比如我可以就是靠手工给你造出一个桌子。 嗯， 我不属于一个工厂，对不对？ 嗯， 我不是一个 factory 就是批量大量的一起做的。可是我是一个 manufacturer， 所以 manufacturer 的定义就是你可以造出东西 ，OK？ 那 factory 就是工厂，所以所有的 factory 也是属于一种 manufacturer，OK？、Okay? 嗯，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他们的区别，然后他们的这个意思有多广多窄，对吧？ 嗯、 这个 scope， 就是也不见得是一个公司。一般情况下呢，只有公司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就是工厂 ，right？ 因为他们要赚钱，然后那这个就是做生意了 ，right？、 嗯、 可是这 factory 不是生意的意思，它只是工厂 ，OK？、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两个词，这个 firm 和 company， 两个中文好像都会翻译成公司。那 company 呢，就是正儿八经的公司，任何就是做生意的。的这个群体，有人的群体呢，就属于一个公司。如果你有这个执照这类的， 有法人 ，Yeah， 有法人。我们还有 firm 这个词 ，firm 是一种company 的类型，然后它一般是服务性的。我们说 firm 的时候呢，会想到 law firm， 就是律师 法律咨询， 法律啊，对，或者会想到 accounting firm， 就是 会计事务所 ，Yeah。然后就是会感觉就是这些人他们的这个 skill 是很高的，是要培养很长时间才有的这个能力，然后他们才能给你这个服务 OK， 所以就是这些一般就会用 firm。 与此同时呢，就是你作为他们的客户呢，你跟他们的关系可能就是他们都认识你，你进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哦，那个什么叶先生你好，然后你那个您最近的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来往的关系。 嗯， 那 company 呢，就比如我去麦当劳，我买个三明治吃了，然后我就走，没人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嗯， 所以就是他们有点像我们这有东西你要不要买，你就进来买然后你就走。那这就不是一个 firm 的感觉，所以 firm 会带来就是更高的这个水平的要求。他们是服务性的，然后他一般跟客户的关系呢，是比较紧密的。 嗯 嗯，所以我们才用 firm 这种词。 哎，其实等于说前面的 manufacturer 和这个 factory， 咱们可以一起对比来记忆啊。 嗯， 再说一遍，这个 manufacturer 呢，它的意思是强调手工制作。 不见得是手工，它 就是 制作 或者加工类的， 对对对 啊，制作加工类的， 对对对， 人多也好，人少也好，反正得造东西 yeah, 制造出来。 Yeah, 那 factory 呢，是大家所熟知的那种流水线， yeah, 大家想想什么富士康啊，是吧？几百号人， 就是、工厂 啊，或者是全是机器 ，right， 或者是 那个 是 一个场地， 汽车工厂等等，对，有大的厂房。 Yeah, 里边有好多条流水线那样的，在日以继夜的开工，这种叫 factory 是吧 ？Yeah，Yeah。 后面那个呢，就是 company 呢，是正常我们所理解的公司。 Yeah，firm 嘛，像老师所说的，有一些较高的专业级别的技能，以及提供一些专属服务的一些一种类型的公司。 Yeah，Yeah。然后你跟他就是关系，就是比我可能 有专属服务嘛，你可能建立了你的档案在里边，所以可能有些人会因为你的档案而为你服务。 Yeah,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为你提供私人服务的这些 ，right，right， 所以就有 customer client， 有 client 这种。 Yep， 我们之前有聊过 customer 跟 client 的区别， 嗯， 那这是它反面的，有 company 和 firm。 嗯 嗯， 就有对应了，就他们的服务对象就有这个对应的单词。 Yeah.Yeah， 好，所以这个概念呢，在哼哼老师的讲解下，我们已经基本上搞清楚了一个大概了哈。所以就这个讲解，不值得大家说一句感恩节快乐吗？如果老师不给你讲解，你怎么会知道呢？啊，你怎么会在三分钟之内就搞清楚四个词的区别呢？来啊，来，我们请所有的朋友们在公屏上扣一个 感恩节快乐啊，或者是扣一个祝哼哼老师感恩节快乐啊。 Yeah. 好，这就是老师的重要性啊，同学们。来，第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宋林啊，他说老师好，咱就想问一下两个单词在发音上的区别，一个是泼水、 okay. 一个是穷困。 OK, 他们的拼写有点不一样，实际上他们的发音是一模一样的。P-O-U-R, 就是泼水，我们就叫 poor。然后就是贫穷是吗，就 P-O-O-R, 它的发音也就是 poor, it's the same thing, 没有区别，词典会标有一点不一样的什么的，不用想那么多，就是一样的， it's the same thing。 看来今儿的好多问题都是 same thing, same thing, same thing, don't worry, don't worry about it, 一回事儿。是啊，你看这些单词儿长得是不一样了是吧，拼写方式不一样， 发音，对，发音是一样的， 可是您一看的音标那不也一样吗？ 如果你查呀，那个词典里面，它第一个就是倒水的这个可能会用一个倒 C, 然后第二个的这个它可能会用个那个倒过来的奥米加，这两个音呢，就是结尾带一个 R 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发音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这个就不用纠结了 ，It's the same thing。 好的，就是他看到这不两个音标的拼写写法不一样嘛，他就觉得说是发音不一样。 Yeah.对，你可以这么说，不过这个是，不用纠结的。有的人，实际上大部分的人发出来的时候呢，在美国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音，是分不清区别的。 好，那这样咱就放心了哈 ，Yeah. 就不用对比太多更多的区别了啊。 Yeah.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完问题了，也、 yeah. 希望大家像我们的开心果同学一样哈，把自己的答疑的语句呢组织的非常的通顺，条理呢也写的非常的清晰啊，问题的大小写啊，反正总之吧，就非常愉悦的一个问题，看着人都想给他解答。好，来了，我们进行今天的情景学习了。来到菲比的浪漫婚礼上啊，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情景是第十季的第十二集，也就是在刚开始两分钟左右的时候，情景呢在中央咖啡馆，人物呢是 Monica 跟菲比，就说Monica 当了菲比的婚礼策划人，但是她超强的控制欲呢和这种细节控哈显露无遗。好，一起来听一遍情景吧。 My wedding planner, she's driving me crazy. Hello?Okay, stop screaming! Okay, so halibut. All right, so salmon, either way, I don't, it doesn't matter to me! Well, it matters to me! Well, I don't care, so you pick. Did you just hang up on me? All right, look, I need you at the rehearsal dinner tonight at 1800 hours. Uh-huh, okay. What time is that? You don't know military time? Well, I must have been in missile training the day they taught that. Just subtract 12. Okay, so 1800 minus 12 is 1788. 6 o'clock! Okay. Hold on. Yep. Geller here. No, I said it has to be there by 4 o'clock. Goodbye. God,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n ice sculpture? Harder than it looks. Ice sculpture? That sounds really fancy. I told you, I just want a simple wedding. Please, honey, leave the details to me. 好，听完了，今儿都听两遍了哈。这些情景都听两遍了、 yeah. 好了，我们首先呢来开始进行今天的讲解了啊。今天的三个句子呢还是选择的简单和口语的那种啊，所以我们来好好学习、 yeah. 啊，好好学习。首先我们先说情景吧，老师还记得情景吗？是、 这个是他们不就在咖啡厅吗？ They're in their cafe and Phoebe's complaining. 就是接了那个 Monica 的电话，然后就说啊、哦、是我的 wedding planner 嘛、 哦。是这样的，他旁边是 Joey, 他本来跟 Joey 俩人还在说什么爸爸的事儿呢、uh-huh. 这个。 哦、oh. 什么爸爸的什么事情呢，这个时候他就接了一个电话。接了一个电话呢， Phoebe 就直接拿起电话来啊，拿起电话就接电话了。 嗯， 他就跟 Joey 说。 他接电话之前他就先说哦、oh, it's my wedding planner. 他其实可以完全可以直接说是 Monica, 对吧？ 对啊， 但并没有说、 啊、他就说 it's my wedding planner, she's driving me crazy. 好，这句话首先说这人谁啊，这人啊、这人是我一婚礼的策划人、是我的那个总导演啊，策划人 planner, 啊 wedding planner. 对， 哎呀，他简直是把我都快逼疯了。 对，他就接了，然后就说 Hello, Hey, OK, stop screaming. 哈哈，这个情景非常有趣。刚一接电话，然后就说对方，行行行，你能别嚷嚷行吗？能别嚷嚷吗？ 对， 就感觉到对方已经在大吼大叫了。 嗯 ，Yeah， 然后他就听着人家说，然后就说 OK， so halibut， 然后就随便说了一单词儿，叫什么？ halibut， 比目鱼。 对，他就是听人家说，然后就是那好啊，那就吃这个鱼吧。So halibut， 他就没有说出吃这个词。 嗯， 可是就是那这个鱼 halibut，然后又听人家说，他就说 so salmon。就听人家， salmon 呢是大家喜欢的三文鱼。 三文鱼，对。那 halibut 是什么鱼？是那个 比目鱼。 哦，嗯 ，OK， 反正就是你要就是给大家安排吃的嘛，那你得想要吃什么。然后 Monica 肯定就是很纠结，就说可是这个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是那样的，然后然后他就解释，然后他想要 Phoebe 就是都听进去，然后找出一个最好的一个。 嗯。 可是 Phoebe 的反应就是那就吃这个吧。那行，那就吃三文鱼吧。 嗯， 然后他就接着听，然后就说 ，Either way, I don't, it doesn't matter to me。 对，这个 either way 呀、啊、的意思是什么 ？Either way， 哎，我们同学其实很少用起来这个词儿啊。 Either way 是什么意思？就是哪个都行，什么都行。 对，哪一个英文的这个字面翻译是哪一个方向都可以？这个 way 是方向嘛？ 嗯、 那 either 就是一或者二、 嗯、 都可以。Either way， 就是你选哪个方向啊，都可以。啊，没问题， 嗯、 说都已经都结巴了，都说 I don't， 就是我不 care， 他意思就想说我不在乎。 哎，对，他就是想要说 I don't care， 那他为什么没有说出来，后面改成 It doesn't matter to me 呢？ 他这不能说我不在意 啊， 不在乎啊， 因为这个 I don't care 可能就会伤害到人家，他可能就来的有点太硬了， 对， 可能会得罪到人家，对吧？人家还是在帮你，你们应该是一伙的一个 team， 对啊，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所以他就改成 It doesn't matter to me， 就最后一瞬间的情商又突然出现了。 对，那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就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两个表达方式，意思上是一样的，可是第二个的这个呢，就会感觉比较就没那么硬，因为他是从 it 开始，就是这事儿呢对我来说都无所谓，而不是我不在乎，对吧？ 嗯， 所以就是他就会说的比较客观一点， it's more objective， 嗯、 it doesn't matter to me。 对，他总不能别人在那儿给他解释了一大堆，啊，我们从一个人的接电话的方式就能够想象或推测的出电话那头的另外一个人是比他紧张几百倍，比他在乎几百倍， yeah, 比他仔细几百倍啊，比他抓狂几百倍。 Yeah. 那边在为了他的事情忙活着、yeah. 啊，他总不能说一个啊、哎，我不在乎，随便。其实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是他不能这么说。 嗯哼 ，Yep， 对，所以他那个 care 呢，并没有说出口，因为如果说 I don't care， 会非常伤人。 对， 所以他就说了一个对我来说没区别。 对 ，it doesn't matter to me。 嗯， 然后这个我们这一段呢，就明显可以听出来，就是对方是比他着急多了。 嗯， 然后就是特别就是说话也很大声， 嗯 ，screaming，you know， 就是这个人的性格哈，就通过这么几句话，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来，哎，就体现出来， yeah. 甚至说你看。另外一个人物形象都还没有出现，我们在其中一个人的对答的语音里面， yeah. 我们就能听出另外一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个性。 Yeah. Yeah. 啊，这也是个台词的很巧妙的地方哈。那恒老师呢，给咱选了一句话，这句话呢，我觉得是每一个抓狂的人必须要会的啊，容易抓狂的人必须要会的。 那这个 she's driving me crazy， 那你可以说任何东西，就是让你快疯了，要把你逼疯了。我们现在在现代社会中呢，就是听到这个表达不少 ，OK， 天天都会听到人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就说出这种话。 嗯， 那我们来学如何用第二门语言说一样的话 ，OK， 我们开头有一个 she's， 那 she's 的这个发音大家要注意，这个 e 一定要饱满。Sometimes 有的学生会发 she's。是，就是放松了舌头，这个一还是要出来 ，she's，OK， 后面 driving， 我们的 drive 大家练习的时候不要用 drive，OK，、okay? 它不是 drive 的音 ，dr 的这个音呢，你要卷舌，可以发一个之一只的之，可是同时要嘟嘴 ，dr，OK，、okay? 所以它不是之，它是 dr。 如果你撅着嘴呢，它这个音会变得更模糊一些，然后其实这是对的，这是我们要的效果。接下来呢，你卷舌了，对不对？嘴唇也撅起来了，你要放松一切，你嘴唇要放松，你舌头卷起来也要变平，然后你嘴巴刚刚很小很紧，要张开，所以是从一个非常紧的一个状态到一个非常放松开放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就是很多的学生的一个痛点，因为就是以这个变化可能太大了，可能感觉太夸张了，这个动作越夸张越好。 OK， 开头很紧，接下来就直接放松了，从这个 R 呢我们咬到一个 E， driving， 后面的 ving 也注意下唇贴上齿发，别发成 driving， 它不是一个 v 的音，它是 ving。She's driving me crazy。 接下来我们又来了一个爆破音带 R 的音，是 crazy。 OK， 这个呢我们发 R 的时候要卷舌要嘟嘴，对不对？ R 这个 R 的音前面要爆一个 K 的音进去，这个音 R。 所以我建议大家先嘟嘴，先卷舌，摆好这个姿势，然后再从舌根爆一个科的音进去，看一下视频。我们不会先发科然后再动嘴唇动舌头， crazy 就不太对， crazy 我们要 OK 爆进去这个音，然后再一样要放松张嘴 crazy。这个 a， 大家看一下我的下颚的动作， OK， 你跟我说夸不夸张？ crazy， 这个 a 的音呢，我上下指之间 crazy 至少一个手指的宽度，也可以更大，可是不能更小了。很多的学生就喜欢用一个 a 的音 crazy 变成一个亏， OK， 吃亏的亏， crazy， 然后这个下颚牙齿之间的空间基本上没有动作，没有任何张开嘴巴的动作，没有咬下去的动作，所以大家注意，这个英文的发音是比较夸张的。OK，crazy。那整个句子就是 ，She's driving me crazy。 就感觉这个句子里面那个 driving 跟 crazy， 你都得把它读夸张一点儿。 Yes. 别忘了这个句子是一种什么？一种发泄，一种抱怨的句子，是不是？ 嗯 ，Yeah. 所以你得把你那个发泄的点和你那抱怨的点，你得读得夸张一些。 Yeah. 否则你这句话说出来，你达不到效果，你连自己的那个发泄，你都发泄的效果你都不足。 嗯哼。 是不是？ Yep. 就特别特别生气的时候、yep. 老师给我们演示一下有哪几种口吻可以说语气可以来说这个句子、就是一点点生气很烦或者是说很暴怒的时候、都可以说这句话、 yeah. 那我们一般重音都是放在 dry 和 cray 上，因为他们是关键词、正好也是比较难的发音。这个正常的说法就是比较怒的可能就是 She's driving me crazy、She's driving me crazy，这个 dry cray 会发的比较爆，然后这个你可以听出来这种戳着，对不对？ You can hear the frustration。 其实这个 dr 然后 cr 的这种音发出来还挺适合这个感觉 的，真 的 挺应景的。 driving me crazy， 就你说了这句话以后，其实你就某种程度上都释放了一点点。 Yeah， 有一点。Yeah， 就像我们汉语说，他都把我给逼疯了。就你这疯，你这个疯，你就得很 要到达那个调调。Yeah. 对，你得起那范儿，得起足了，都得逼疯了。 Yeah. 是不是？大家看过别人那些吵架没有？看过没有？ Yeah. 还有看到你的同事什么的发脾气那个。你有没有？是不是都这么说的？没有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 yeah. 会小小的说，他都把我逼疯了， 感 觉你不是很气。 所以大家练的时候也要把这个感觉练进去。OK， 我们有两个重音，一个 dry， 一个 cray。When you're practicing， 要把这些重音呢加强。要把它们发得很清楚，嘴巴要张开、要饱满，要清楚。 反正啊，大家下次交作业的时候，您必须得让我们所有人听出来，您确实是生气的。 啊，您确实是难过的，您确实是烦恼的。 Yeah， 把它演出来。 啊、对，你看，好多同学下次再说 driving me crazy， 我就觉得您这样，那就我们可真就疯了啊。 Yeah， 这就白教了。 Yeah. 继续往下啊，这几句话、 okay. 就是表达了菲比的一个语气和语态、 嗯、 就是说确实莫妮卡是太那个什么太细节了啊。 Yeah， 那菲比刚说了 It doesn't matter to me， 我们莫妮卡就走进来了、 嗯、 然后就在电话另一面说 Well it matters to me。 好，哎，他是不是这个 matter to me 吧，应该 me 应该是个重读吧，前面不是说对我不重要吗？莫妮卡边接电话哈，边背那一小包就急急忙忙的走进来了，说 It matters to me， 我有所谓。 对、 嗯、 然后Phoebe 很可能就 Well I don't care so you pick。 好，他终于说出来了一句 I don't care。 对 啊，终于说出来我不在乎，就您就选吧，您自己选。 对、 啊、 对，你懂的，你懂的。 对， 然后这个时候看到 Monica 了，所以他就直接把手机挂了，然后就当面跟着他说，对吧？ 嗯， 转头跟他说，然后这个时候呢 Monica 就转头回一句Did you just hang up on me？ 你看看，大家看哼哼老师这语气，看看他的那个面部表情，是不是那种不可思议的，然后又特别生气的那种？ Yeah， 有一点就是 no， 还要带一点就是你这个胆子够大呀、 嗯、 的这个语气， 竟敢挂我电话。 Yeah， how could you？ How you wouldn't dare？ 哎，果然就是，对吧？ 嗯、 所以就是 Did you just hang up on me？ 你竟敢挂我电话？你刚才是挂我电话了吗？你是 对啊， 挂我电话了。 对啊。对啊，就是要这么说的、 啊、是吧，这种语气。好，那生活中多不多呢？反正啊、看情况哈，看情况用、 yeah. 哎，那 这个 咱教 也是我们 的、 yeah， 我们的连读，下一个连读了。那这个开头的这个呢，就 Monica 今天她的发音是比较标准的，她说的是 Did you、我今天教大家一个更、常见的现代的口语的发音方式， 更实际的是不是？ 对对，更常见了现在。嗯，所以这个实际发音是这样的，就是 did you， 我们之前有聊过，你们记得就是上一周我们有这个 would you，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就是、理解成 did 后面带一个 you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直接把 did 给弱读成一个的的音，所以是的然后带 you， 然后这个的带 you 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个变音技巧把它变成一个 g 的音，所以我们可以就发 you，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问人家 did you 做什么东西，我们有可能就开头直接发 you 做什么东西 ，did you eat 吃了吗？就是这么问的。did you eat， 我们就可以问 did you eat， 所以这就变成一个 you 的一个发音了，代表 did you 后面接着往下说，现在就很常见，大家听的时候呢，容易就是就听不懂了。因为不知道 juice 是什么东西，哎，是什么 juice 吗？是果汁吗？对吧？所以就是这个发音呢，现在越来越常见，它就是随着我们这种口语的发音的这种进化跟着走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下来。OK， 你听的时候会听见，会听，经常听到。 真的是各个语言里面都有那个懒到不行的发音哈。 Yeah， of course， we're lazy， people are lazy。 能少动一下舌头，一定少动一下舌头啊。 Yep。那我们接下来这个 you did you 发 you 后面有一个 just 跟 hang 这块呢 just 的特音我们彻底省略 OK， 因为它太普遍了，所以这个 just 这音跟 hang 呢也直接连读啊、你连读的时候 h 的音也不怎么能听见了， just hang， 所以你发思的音呢你爆一点就是送气的声音，这就代表一个 H 的音了，所以就是也不用太刻意，就直接连发过去。Did you just hang? Hang 跟 up 要连读 ，hang up。Up 跟 on 也得连读 ，upon。然后 me 就没有变化了，所以整个句子就是 Did you just hang up on me? 今天教的这个知识发音知识点就是这个 due， 这个 due， 就是说其实这个 due 我们也教了好多种发音方式了， 嗯哼， 就在这里就是完全就是人民 人们这个生活中啊，就就已经就是已经就懒，最懒最懒最懒的一种反应方式了，就不可能再省再省了，对不对？ 应该没法再弱了，再弱就 did 的所有的音就没了。 其实大家伙儿这个词其实也好读，就是 do， 对 吧？就是 do。 对，所以你玩的开心吗？我们就 do you have a good time？ 你吃了吗 ？Do you eat？ 就是直接用一个 do 代表 did you？ It's very common。 嗯，感觉大家说话都挺及时的，恨不得这第一个词刚说完就到了最后一个词了，就恨不得。 Yeah, if only we could. 最后，未来啊，未来世界，咱这个语言真的要缩短了，不可能再说这么多了。最后我说一个字，你就能明白我那最后一个字是啥意思了啊。 嗯哼， 省吧，省吧，就这个词大家学会了吗？哈，啾啊，这是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发音，啾 啾啾， 挺可爱的，跟发射一枚子弹似的哈，啾嗖一下，嗖一下，那词就到了、 yeah. 啊，到位了。好，继续往下看啊。 OK， 继续往下 ，Phoebe 就 Monica， 是 Monica， 对，他就说 ，All right， look， I need you at the rehearsal dinner tonight at 1800 hours。 听着啊，听着听着啊，我现在呢需要你今天晚上到达这个 rehearsal dinner， 也就是咱们的彩排现场。 啊哈，彩排，这个很正常， 对， 这算是正常吧。 在18点整准时到达。 啊、对，对，那这个说法我们英文叫 1800， 就是讲到这种24点的这个系统呢，我们叫180018点， 是的 ，OK， 这就是1800。 我们每天英语 PK 台节目开始的时候都能听到报时，是不是？我们说的说、 oh. It's 14 hours Beijing time。 哦 ，OK， 是怎么说的嘛？啊，所以这里就是 18 嘛，就说18点。好， 然后这个时候 Phoebe 就OK， What time is that？ 听到了，又似乎没听到，听懂了，又似乎没听懂。他说好吧， uh-huh, 那是几点呢？ 几点呢？然后 Monica 就 You don't know military time？ 马上就回击他，他说：“你不懂军用时间吗？军用时间。”他说了一个军用时间。 对啊，的确是因为在就是在美国，我们不用24点这种说法，我们正常就是过日子都是用 A.M. P.M.， 所以 2 P.M. 3 A.M.， 可是就是在军队他们就不可能用这个方式，因为有可能搞混。你有可能说6点，然后我有可能听成晚上6点、早上6点这样听错，所以就是用24点的这个方式比较准确。可是就正常人就不用，所以这里呢 ，Monica 这么用呢很适合他，因为他就是一个 you know crazy you know 把控时间，然后效率特别高的一个人。然后他一旦说出来呢 ，Phoebe 是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他没见过，一般人都是不怎么用的。 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想避免有可能出现的错误。 对， 这样说不就更清楚了吗？ 对啊， 18点就18点，那绝对是晚上，不可能是上午了。 对啊，对啊。可是一般人真的就是在美国，他们是不知道 military time 的，不了解或者就不怎么用。 所以嘛，就被反问了一句说啊，你都不知道这个军队时间啊？ 对啊，你都不了解这个系统嘛？然后那个 Phoebe 就回答 ，Why I must have been in missile training the day they taught that。 马上。他也反击过去了哈，他就说、 啊、 哎呦，那他们教这个的时候，我当时肯定是在上导弹训练课吧。 对，所以就是他就说反正就是 military 的东西，对吧、就是我又不是 military 的。 对、 所以他就是讽刺了他一句。那 Monica 呢就好 just subtract 12。 好，哎，这里的 subtract 的意思哈，就是减的意思，抽取减去。 Uh-huh. 对、啊、 你就减12呗。 对啊。然后 Phoebe 就 OK， so 1800 minus 12 is 1788。 他老老实实做算术，在1800上面减了一个12， 对吧？ 人家让他18减12呢，他那1800减了12。 这个不能怪 Phoebe 啊，因为人家说1800，然后现在说减十二，这肯定是 Monica 的错啊，就是说话不清楚。Phoebe 这样是对的。 不过他数学还不错哟，就这样都能减出来1788。 Yeah, I mean 就不算差吧。然后减完后呢 ，Monica 就直接说 6 o'clock， 懒得跟他废话，直接说6点，而且是大喊了一句6点， 下午6点，别再跟我玩了。然后 Phoebe 就 OK， 行。 然后 Monica 就 OK， 接着电话，然后就说 Hold on, Geller here。 这大喊一声哈，说哎等等等等，手机响了哈，他说啊这是 Geller。 嗯哼，然后就说 No, I said it has to be there by 4 o'clock. Goodbye. 这个时候呢，就显示 Monica 在接另外的电话了，可能他要统筹安排其他，比如说送物品、送东西。 Mm-hmm. 所以看可见他作为一个总指挥来说，他这份工作是多么的繁忙，其实也做得挺辛苦的。 Yeah. 就是一般人谁愿意去承接这样的一种指挥工作呀？是吧？一般的人是，对，除非他做得很有乐趣。他觉得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就特别有成就感，安排好了、 yeah. 特别有成就感，所以他在跟对方对话的时候啊，他就说行啊，我都说了4点前必须送到， 嗯，再见，挂了。 对， 搜爷们儿。 对， 然后就转头看着他这两个朋友就说，哦、oh,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n ice sculpture、 啊、一个抱怨的话，他说嗨呦我的天，那做个冰雕有多难，有多难。 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中文是做什么东西结尾加一个有多难， 对， 而英文的开头是 有多难， 有多难做一个什么东西， 对 right 对， 所以是反过来说的。我们今天就来学这第三个句子吧。 好，这个句型、 okay? 啊， 好，okay, so we've got how， 大家注意我们的双元音 how， 视频中的 ow， 注意嘴唇的动作 ow， how hard， 大家也要注意，你看张嘴了，哈哈哈笑的哈。再发二 ，hard，hard，OK，、okay? almost like 哈尔滨。嗯，很多的学生有时候会省这个啊的音，就直接 hard，hard，hard，hard， 就是不张嘴，要张嘴。hard 跟 is it 要连读，那就是 hard is it？How hard is it？It 的特呢要省略，导致一个停顿。How hard is it？How hard is it？How hard is it？To make， 那这个 to 呢，我们就弱读成 to， OK？ How hard is it to make？ Make 跟 a 要连读 ，make， 注意我的嘴下颚 ，make， make， 你有没有看到张嘴了，咬下去 ，make， 有的学生不怎么动下颚发 make， 会发成 make， make， make， a a， 这个一定要张嘴 ，OK？ Make。Make a sculpture. 我们的这个 sculpt， 首先科的音我们会浊化成歌 sk sk sculpt 的坡呢，我们省略。那省略的方式，我们得合上嘴唇 sculpt 嘴唇合上导致停顿 ，sure sculpture sculpture。所以整个句子哦 ，making 也后面有一个 ice， make a nice sculpture。直接连发过去，所以整个句子就是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 nice sculpture?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 nice sculpture? 就是学会 How hard it is， 就这个。 How hard？ 对 ，How hard is it？ How hard it？ 对，这应该是 Is it？ Is sorry？ 对，哦，对对对 ，How hard is it？ 对对对 ，Is it？ 所以我们把原文那个句子改一下啊，应该是 How hard is it？ 对，反过来一下 ，How hard is it？ 好，就是主要是学这个，你以后就可以套用这个句子啊。How hard is it to study English? Yeah, how hard is it to, you know, wake up early? 哦，那挺难的。 OK， 那个都挺难的了。早睡早起，早起，嗯，挺难的，对于现代人来说了哈。 早睡还行。 早睡好多人也睡不着的。 It's okay, I can do that. 那早起是个大难题。我们现在每一个同学来造个句子吧，用一个 how hard is it 来造一个句子，说做什么什么有什么可难的。 对 ，how hard is it to be a good person? How hard is it to study 10 minutes every day? How hard is it to practice? Right， 就好多句子都可以造。 嗯，好，好，我们要讲的句子讲完了哈，后面还有台词，那我们看一下，菲比就说了啊。 我们后面呢，菲比就说 ice sculpture that sounds really fancy。 冰雕，婚礼上搞一冰雕啊！他说：“哎呦 ，sounds 听起来好隆重，好盛大， 嗯、 好美丽， 好奢侈。” 对， 他就说 ：“I told you, I just want a simple wedding。” 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只要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仪式就可以了。 然后 Monica 就 ：“Please, honey, leave the details to me。” 哦，对，特别自信的那种。 就有一点 condescending， 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啊，好，够了，别叫了啊。 对， 就是让大人在说话，你知道吗？ 对，就是 这种感觉。 包在我身上啊，包在我身上。 对，就是你别再说话了，你别再出声了， 对， 啊、不管你事儿了。 对，他说是 leave the details to me， 所有那些细节你就留给我就好了，我来处理， yeah. 我来掌握，我来把握，没有问题。 对， 其他 你不用操心 了，不用操心，不用担心。所以咱们看来他的工作挺复杂，但人家还挺乐在其中，就是越复杂吧， yeah, like、 人家越容易处理，越容易发挥那种多线程的工作能力。 Yeah. 哎，所以有这样的朋友呢也有好处，那也有那不好的地方啊，也是要把人逼疯的节奏。 Yeah. 好，但是我觉得咱们这种追求细节的精神啊用在学习上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对。用在功课问题处理难题上面是非常 应该的， 非常对。否则你就达不到那种高度了。 嗯哼， 请老师来读一下今天的连读示范，然后我们听情景回来就纠音。 OK， 我们今天三句话。第一句是 She's driving me crazy. She's driving me crazy. 第二句是 You just hang up on me. You just hang up on me. 第三句是 How hard is it?To make a nice sculpture.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 nice sculpture? 好的，再听一遍情景啊。 Oh, it's my wedding planner. She's driving me crazy. Hello? Hey, okay, stop screaming. Okay, so halibut. All right, so salmon. Either way, I don't, it doesn't matter to me. Well, it matters to me. Well, I don't care, so you pick. Did you just hang up on me? All right, look, I need you at the rehearsal dinner tonight at 1800 hours. Uh-huh, okay. What time is that? You don't know military time? Well, I must have been in missile training the day they taught that. Just subtract 12. Okay, so 1800 minus 12 is 1788. 6 o'clock! Okay. Hold on. Yep. Geller here. No, I said it has to be there by 4 o'clock. Goodbye. God, how hard is it to make an ice sculpture? Harder than it looks. Wait, ice sculpture? That sounds really fancy. I told you, I just want a simple wedding. Please, honey, leave the details to me.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所有的情景了啊。好，我们请老师来读上一次的连读作业。 OK， 上周我们有三句话。第一句是 He's picking up dinner。第二句，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第三句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好，请同学们给出最好的状态。咱们开始啊，列队检查啊，列队检查。还是老规矩，老师一个人一句话，快速点评百合。 He's picking up dinner。 OK， 需要再连贯一点，剩下的都没问题。 金板儿。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What? 不是 what? Magni.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You won. 不要 you won. 不要太刻意的 what. 文娟。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Okay. House. 不是 house. House. 邵木林。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Perfect. 木林森。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Okay, that's really good too. Perfect. 哦，感恩节拿到 perfect， 同学们值得铭记哦。ID.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Stand 要再张嘴 ，stand 不是 stand。 一片云。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Very good. What do you 可以再连贯一点。 丽丽。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What do you 张一点嘴发 ja ja。 齐。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What? 要省略这个特的音，不要 what. QQ.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What? 要结尾有一个干脆停顿。What were? Maggie Yang. He's picking up dinner. Pick. 这个 a 不是 pick e 的音。 稻草人。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Perfect. I Chloe.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Saying, say, say, 要张嘴 say, say. 田园。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Perfect. 圆圆。 What'd you think of the house? What'd you, 不是 what'd you, 就太爆了，要连贯一点。 彩霞飞舞。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Under 的的音不能丢。 Jasmine. He's picking up dinner. That's very good, very good. 甜甜。 What'd you think of the house? Perfect. Okay, very good. Warmer.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That's very good. 要放松一点，现在有点爆了。 Anni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What do you, 注意不要发 j 带儿化音。 Jim.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What do you, 我们说 what do you 比较好。Okay, what do you, 用一个的音弱读。 Yolo. He's picking a dinner. Pick 不是 peak，pe 不是 ee。 哎，它这个很明显啊，读得很明显了，要注意纠正。Bobo。 Okay。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Hall 不对，不对，是 house 不是 halls。 一定注意对比区别，晨晨。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Understand what? Do what? 要连贯。Understand what? What? 吴敏。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think the 就有点就是快到我们丢了很多细节 think of the 不要 think the think the 天平 what you think of the house what you 要张嘴不是 what you 这样 Sherry what you think of the house okay that's very good 可以再提高一点语速 HZH what you think of the house perfect house 有一点重了这个重音可以稍微收回一点可是发音是没问题的 标还是标准的、啊、 嗯哼 Mika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Okay what were 有点 what were 就是停顿了很长时间你的干脆停顿也要顶舌头 what、啊、 宋林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一样的 what 这是一个自然停我们要顶舌头 what 不是说做出一停顿咱就停了、啊、咱是顺着那个词儿该有的自然停顿去停的、 yeah. 啊、不是咱刻意做出来停顿就意味着咱停了不是这样的啊、 yeah. 范 What do you think the house? Okay, what do you, 不是 would you、首先 what 的、你发成了 would 那这样对方就听成 would W-O-U-L-D 了 春 He's picking up dinner Okay, he 发的像 she 了 ，Okay， 然后 picking， 不要发 picking，Okay， 这个 pe 的音不太对，是 pe 的音。 我姓王。 He's picking up dinner. Picking 也是一样的 ，picking 我们要的是 picking，pick 不是 pick。 对呀、啊，你就读成北京了哈 ，picking 了都。 对。 好，真知灼见。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Understand 的这个的，然后再来 what 我们要连读 ，understand 多多，我要有个的 what 我们要连读多多 ，OK。 老魏 ，He's picking up dinner. His 这个就出现我上次说的弱读了 ，He's 的这个一一定要特别饱满，这里你放松弱读变成 his， 那就变成他的，而不是他在。 笔墨文心 He's picking up dinner picking up 我们应该是 picking up 我们要有一个变音技巧所以要按照我的这个实际发音的音标走 OK、 Heather He's picking up dinner OK、that's very good 可是要再连贯一点 OK、 好课堂时间有限哈，咱们就先纠音到这里吧 嗯 啊，咱花絮里头继续给同学们纠音好了 okay, 啊。 Sure。 那上一次呢，同学们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是不是因为这两节课连接得很近啊？ Yeah. 所以大家 maybe 还没忘，只能说 ，Yeah 啊，不是说大家练好了不一定，那可能是还没忘呢。 嗯， 哎，希望大家平时生活中对自己呢都能够严格要求啊，勤奋学习，勤于练习，不是总是能让老师来监督你哈、啊，是吧？这样的还是要有学习的自觉性哈、啊。 好， yeah.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这一周呢，咱们就提前过了感恩节哈。好， okay. 这里再次祝了哼哼老师的感恩节快乐。嗯 ，Thank you， 感谢这一年来对同学们的认真的辛勤的付出和帮助。 嗯、 谢谢哼哼老师，节日快乐。 Okay, thank you, and I'll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 好 ，Bye。 2022 Beijing 2022， 每周六日上午8:30、中午12:00以及下午4:30， 北京外语广播 FM92.3，听听 FM 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com 为您送上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这是我们自己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